去的地方，都有你温柔的手指将我包围，就算重来一次，还是会穿过无数的岁月。我们一起去的地方，都有你善意的谎言让我心碎，直到最后一片才看见从未到过笑和眼泪，故事的结尾，请不要伴随任何同情的语言。我们一起去的地方，都有你温柔的手指将我包围，就算重来一次，还是会穿过无数的岁月。我们一起去的地方。 心填满了一整夜。

心里，你的情像火生风，你的爱像海汹涌，你奉献青春铸金盾，每座千家每座安湖幸福安宁，你的情像火生腾，你的爱像海汹涌，你奉献青春铸金盾，为这千家为这万户幸福安宁。 就让我留在轮回。

so. And all the best thoughts just then go, go, go.

家喻户晓的一部电视剧《星星知我心》的同名主题曲，由蔡幸娟演唱。这部电视剧呢，应该会影响到70、80，甚至说的更早一点吧，50年代生人的很多家庭观念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，阿哲，《还爱，还爱》。

爱是一片浮萍，这声音让我犹豫不定。躺在你怀里，再不冷清，世界怎么安静？像脸上的表情，在我的琴声里，爱有一些宿命，这声音让我泪流。 中央，李泉他出生在音乐家庭，自小就接触了西洋音乐以及古典音乐教育，所以你会听到他很多的歌曲都充满了这种丰富的音乐元素，而且学院派的感觉特别浓。接下来的歌曲来自周蕙，《体温》。